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101集。最终边南还是不打算告诉秋意他离家出走的事，这个情况应该是秋意也没有预料到的。在车库里他站了能有好几分钟，他觉得有些很重要的事需要先理清。边南走出车库，把背包放在了院子门边，把身上的外套脱了扔到了背包旁边，然后深吸了一口气，又原地蹦了蹦，这才跑出了院门，顺着路往咖啡厅跑了过去。秋意没在咖啡厅里，而是叼着烟站在路边，正往这边看着。远远看到边南跑过来，就掐了烟迎了过来。秋意抓住边南的胳膊，借着路灯往他脸上看着。 怎么样，没事吧？ 没事，还能总打。 你家人怎么说的？有没有吵架？ 没有，我爸他不太理解，也还在生气，但也没太为难我，这事暂时就只能这么着了。 真的？ 嗯。 年纪大的人想要接受这样的事儿，真挺难的。不过你就稳着点，别再跟你爸争什么了就行。 我知道。你放心吧，可以安心回去了。 你冷了吧？也不穿个外套出来。 没顾得上，就赶着出来跟你说一声，我说我上咖啡厅买杯热可可就跑出来了。 那你去买热可可， 一会儿去。感觉也没那么冷，比昨晚上舒服多了。 其实你打个电话告诉我就行了，跟家里还没聊顺的又往外跑。 这不是想见见你吗？死会多刺激啊。 边南进咖啡厅里买了杯热可可，又看了看单子，没有米浆。 哎，你什么时候给我做米浆？ 这周六下午，那个没安排补课了，可以试一下。 这家长也够可以的，周日就三十了吧，能把补课排到29。那你是不是过了初一又要开始补了？ 暂时没安排了，没几天就得实习。饭店那边也是忙完过年这几天我就辞了。行了，快回去吧，要吃饭了吧？ 菜都已经摆上了。 那行，我也饿。 秋意，咱们的事儿还是先不要让你爸知道。我之前想的太简单了，觉得这事儿没什么，知道就知道呗，说就说呗。现在才知道会有多大动静。你爸身体还不好，还是先别知道吧，我担心。 秋意没吭声，只是劲儿挺大的搂了搂他肩膀。俩人在咖啡厅里待了几分钟才走了出去。秋意又挺不放心地交代了他几句，这才拉了拉外套，转身往小区门口走了。边南拿着热可可往回跑，站在家里院子门外看不到秋意了。他这才进了院子，把外套穿上了，又背上了包，重新关好院子门，往小区后门那边走了过去。边走边拿了手机出来给万飞打了个电话。 哎呦南哥，你可算给我打电话了，这一放假就没消息了，真是伤感情。 在哪儿呢你？ 姥姥家呗，陪老太太过年呢。你这阵怎么样啊？上班顺利吗？ 啊，挺顺利的。那个，你什么时候回啊？ 得过了15吧。怎么了？你没在家吗？ 没怎么。你回来了给我打电话吧。 你是不是没地儿去啊？去秋意家也不行吗？要不你去我家，我家对门那个阿姨你知道吧？她家有我家的备用钥匙，我给她打个电话。 哎，我说没地儿去了吗？哪来那么丰富的想象力啊？ 我就是这两天休息了，想翻翻你牌子。 靠，真的假的？那你等我啊，我回去了你随便翻，来回翻，翻来翻去。 听你这话，估计你都让徐蕊给翻了个遍了吧。 我靠，我俩没翻呢，我一正经人。 边南跟万飞又扯了几句才挂了电话。站在小区后门的岗亭边上，边南琢磨了半天，拉开了旁边一辆出租车的车门。 这么冷的天还出门，上哪儿啊？ 啊，好无聊咖啡厅。 按目前这情况，除了宾馆，能去的地方只有好无聊了。边南不愿意去宾馆，因为陌生和孤单，他想找个有熟人的地儿先猫着。好无聊的这条街，晚上格外冷清，连大中午的都看不到几个人，这会儿更是一根人毛都没有。边南往楼上看了看，隐约似乎是有点灯光，他跑上了楼梯。店门关着，借着昏暗的路灯，光能看到门上挂了个太无聊关门了的牌子。 说说，哎，杨哥，哎，杨旭，你开门，你不开门我踹了。 里面没动静，他摸出手机按开手电往门边照了照，没看到门铃，只得继续拍门。又拍又喊的能有两分钟，边南总算听到里面传来了脚步声，松了口气。门缝里能看到灯亮了，接着门被打开了，杨旭一脸不耐烦地站在里面，一看到他就把门上的牌子摘下来举到了他眼前。 不认识字儿啊？ 不认识。这才几点啊，我家楼下的咖啡厅正上课呢，你这居然就关门了。 那你上你家咖啡厅待着去啊，跑我这来干嘛？ 你这儿能睡觉呀？ 边南进了里屋，走到了他和秋意每次来都喜欢坐的那个窗边，把背包一扔，靠到了垫子上。杨旭把里屋的灯打开了，盯着他看了半天，最后笑了笑。 你俩打架了？ 谁俩？哎，你这有饼吗？我还没吃饭呢。 没饼啊，吃饺子吗？ 哎呦，还有饺子？你这不是咖啡与饼专卖吗？ 我自己吃的，还剩点在冰箱里，你煮了吃吧。 好嘞。 哎，你打不过他。 谁啊？ 你小男朋友呗。 什么？ 是叫秋意？ 靠，你怎么知道的？ 还能怎么知道，俩人成天黏在一块儿，你看我我看你，晒太阳挠痒痒的，太明显了。 边南张了张嘴，不知道该说什么好，低头把饺子拿出来之后才又看了杨旭一眼。 你不反感这事吧？ 反感？你不会是出柜被揍的吧？ 我先煮饺子吧。哎，在哪煮啊？ 烦死了，从我平时睡觉的小屋进去，里边有个小厨房。 哦。 边南进了小屋才发现小屋并不小，还挺大的，别有洞天的感觉。书柜电脑床很齐全，尽头除了厨房还有个装修得很漂亮的卫生间。 你是不是就住这儿呢？ 嗯，要不还得来回跑，多麻烦啊。 边南靠着墙，进屋这么半天他才总算暖和过来，看着眼前的灶火，心里也慢慢踏实了一些。 谢谢杨哥。 你是被赶出家门了吗？ 算是吧。 怎么不去找秋意啊？ 我没跟他说我从家里出来了。 干嘛不说？ 怕他为难，这马上要过年了，也怕他觉得对不住我会有压力。他心里想什么也不爱说，脸上也看不出来。 你不会是打算一直赖我这儿吧？ 行吗？ 不行。水开了，下饺子吧。 哦。哎，杨哥， 别求我啊，求我也没用。 我是想问，你知道哪能租房吗？就租一两个月这样。现在放假，我没法回学校宿舍。展飞那边要实习期过了才有可能安排，还不一定能安排得上。 有啊，我家。 那，你能给我个便宜价吗？ 给你免费，你帮我把房间收拾干净，就算房租了。 杨旭转身，慢吞吞地走到小屋的床边，拉开抽屉，拿了串钥匙出来扔给了他。边南看了看钥匙，又看了看他。 你那儿多久没收拾了？哎，你就告诉我，我收拾俩月能收拾得完吗？ 差不多吧，边住边收拾，谢谢了。 边南收好了钥匙，他还没收拾过屋子，自己的屋子一直是保姆和阿姨给收拾。他很少回家住，屋里也没什么可收拾的。不知道杨旭家能乱成什么样，实在不行就请家政收拾，比房租还是便宜多了。 哎，别想着请家政啊，家政看了都不接活。 我靠！ 饺子煮好以后，边南找了个盘子装了，坐到了平时跟秋意的老位子上，没滋没味的吃着。还没吃完，秋意的电话打了过来。边南拿起手机，冲外面喊了一声：“ 杨哥，你别说话，我接个电话。” 谁有病了喊着跟你说话呀？ 喂，到家了。 嗯，你吃完饭了吗？ 吃的呢。 边南看了看眼前的饺子，倒是挺热气腾腾的。再听到秋意的声音，感觉很暖和。 你吃没啊？ 一会儿吃。邻居奶奶今天蒸包子，拿了一堆过来，趁热着。二宝要跟你说话。 大虎子。 哎，二宝，你想我了没？ 想啊，你不说过年来我家吗？马上过年了，你什么时候来啊？ 这周末就过去。你哥说要做米浆呢，咱一块去买年货。 酸奶算年货吗？ 算。你就记着酸奶了，到时候给你买一箱，你慢慢喝，也不用老用积分换了。 积分也换啊？要换的，积分换的不要钱。 积分也是花钱换来的呀，你这样算的，跟你哥都不像亲兄弟。 我哥说我跟你才是亲兄弟。 你哥真损。 秋燕话很多，跟边南从学校说到家里，再说到学校。那边包子蒸好了，他都还没说完。秋意抢了电话。 哎，行了行了，我们先吃了啊，明天给你电话。 啊，我也接着吃了。 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，欢迎大家订阅转发分享，多多支持狼行成双。